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，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。

9月11号，北京市对口支援的工作表彰大会举行。12月以来，本市已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32亿元，完成救援项目2000多项，帮助受援地区170多万人实现了脱贫，改善了近100万人的居住条件，医疗支援也惠及上百万群众。经典969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北京市各高校的新生近期陆续开学。9月12号，北京市委交工委的副书记郑登文指出，在新生入学的关键窗口期，将完善困难学生的资助帮扶体系，将防范网络贷款、传销等对新生带来灾害。中国民航局网站的消息，新版民用航空招收飞行员体检鉴定规范正式实施，将裸眼远视力放宽至 C 表的 0.1， 有条件开放角膜屈光手术，取消身高腿长等具体要求。蜘蛛侠英雄归来上周五上映，延续了海外50冠的辉煌战绩，在内地掀起了一阵蜘蛛侠的热潮。上映后的票房持续飘红，18小时破亿，36小时破2亿，44小时高达3亿，更是凭借单日票房1.8亿的好成绩，成功打破历年9月好莱坞电影单日票房的记录。截至9月11号，票房已接近5亿。 爱情像一杯隔夜菜，我却要喝下它。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妄想吧，别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烦的心，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心为了爱你，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。你真的快乐吗？你低头不说话，爱情有原始走中山，谁能把它留下？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荒山吧，别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安的心，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 香港乐坛是最辉煌的一段时间，那个时期可谓是明星遍地走，巨星随处见。或许很多如今的90后对草蜢的名字有些陌生，但我告诉你，在当年他们可是火遍了大街小巷。在当时的香港乐坛，他们绝对算是偶像派。

就当我从来不曾远离。如果相逢花花残心底，没有人比我更懂你。天还是天，偶遇还是雨，我的伞下不再有你。

慢慢的细细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内心得到的这种的安慰，这个是别人不能去理解。 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。